fight. Sidewalks all the strawberries and fries. I got a cherry popsicle right on time. A big stick of mama and a blow your like an ice cream man. I'm a one man band, yeah. I'm an ice cream man. What are you? If you miss me in the alley, baby, don't you fret. Come back around and don't forget when you're tired and you're hungry and you want something cool. Got some.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我今天有预告，这个也是声音纺织机的节目预告，第一次有算是海报嘛，就是因为那个我知道这个范宝的这个电影要上演，所以上次跟导演聊过一次以后就觉得意犹未尽，然后呢我们决定约今天要再来继续把上次未尽的话题继续完成，所以电影公司就制作了一个今天导演要来上节目的海报，觉得好荣幸，很高档。然后因为看到这次电影所有的宣传跟这些用心，我觉得只要有关注你们，就是其实就是只要加入脸书或是其他网页，就是会发现每个细节都好值得玩味回味。我说我今天就是点进你的脸书上去看，发现你的脸书真的写得太精彩 啊、真的， 嗯， 谢谢。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萧雅全，哎，我又来了。 Hello。 对， 所以你在你们这一次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一般的电影的宣传可能就是会找出一些明星啊，或者是一些爆点啊。可是这次我发现在谈的事情好像不是只是一部电影这么简单而已。 其实这个跟范宝德他自己的体质可能有关。这部电影涵括其实蛮广的，他谈到跟接触到的议题或者是面向其实蛮多元。那么有关于这样的一部电影怎么跟观众沟通，尤其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沟通，我觉得是我们之前蛮花很多时间然后蛮大的一个题目。那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沟通就是这是一个跟留下有关的一个故事嘛，哈，这也是这个电影中蛮核心的一件事。但除此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一些发挥。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些也许是文宣品，也许是某些的想法的 观点， 对，其实有蛮多的面向是可以去做发挥的了。这有点像是什么呢？一个好像一个轮廓线，我外围的轮廓线还是有很多可以描写。然后衬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的。 类似这样。 很喜欢，因为发现导演写的文字就是有一种魅力，然后看到上面大家读了你写的东西之后的回应跟共鸣，好像就像你说，也不只是像你所描述的如此而已，因为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历史的时光，还有一部电影影像跟声音在支撑着，而这一切，可能目前还只有少数，因为是在台北电影节首映，然后在八月中的时候才会上院线， 8月17，倒数两个礼拜了。 所以在此之前，我觉得我们很值得来聊一聊这个过程，就是所以当然观众很多人也许还没有看过电影，可是我觉得我今天想找你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个导演的历程。就是我认识你的时候差不多是，我觉得其实应该也是有二十年了吧， 差不多，对。 然后在认识你一开始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告诉我说你刚完成了一部电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30，或者是甚至还没30，说不定还是30一点点。然后你说你刚完成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你说你自己并没有称赞它，但是你说你很喜欢这个电影，所以你有拿一个 video 给我看。然后那部电影《 命带追逐》， 对，就是《命带追逐》。那个电影呢？在前几个应该算上个月又开始重新在院线上映了， 对，没错， 现在已经进入 第四周 、不错。所以在台北的话还有华山光点，还 华山光点，对， 你要 明天才会出现哦。这两天好像华山有个活动，所以停了一下嘛，大概明天开始又会恢复。 我们先来听一下当年的这个《命带追逐》的配乐， 好， 就是侯志坚写的。这部电影是18年前的《命带追逐》， 对， 然后是当年可能你30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获得坎城的导演双周的入围，然后也参加了许多的世界各地的影展。那个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OK， 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当然那个阶段其实想的事情很多了哦。我有时候会形容说自己选择创作题目的时候有点像是很多个抽屉，然后分别装不同的素材，不断的搜集，可能这个抽屉有个小标签写的可能是比方说环保，那个抽屉可能写的是什么背叛，不知道，就是有好几个抽屉，然后你会把跟它相关的素材扔进去，然后哪一个满了你就先做某一个这样。那我的意思是说，当时在想的事情当然也还是蛮多的，其中一个可能那个抽屉先满的是我后来做《命带追逐》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类似于说，好像生活或生命当时的一种感受，就是有个很巨大的一种重复。那种重复感呢，源自于你的遗传啦，源自于你的家庭啦，你的社会啦，不断的在复制吧，哦，在复制一个人。我对这个事情其实有蛮大的不耐烦。我当时对这种就有很多的感觉，或有很多的小的想法，我就把它丢在那个小抽屉里头。我就想谈这个事，就是面对这种好像很巨大的一种人生的一种重复，对他的一些不耐烦了。当时其实是一个不耐烦了，不合作，或者是就有点消极，想抵抗的这种，所以就做了《命带追逐》这个片。 然后我知道在一开始时候，你要算是写的脚本不是这个， 对，本来不是，本来不是，本来，但是还是同样题目，只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是一个等于是化妆大体的一个女孩的故事。那她把她经手，就是说到她面前的所有的这个大体的掌纹都印下来。她做统计，所以里头有一个伪科学的那种故事的那个发展。就我自己去虚构一些统计啦，哦，什么什么的这样。那当时写这个时候都觉得是好玩跟调皮了啊，但是真的要拍的时候，其实会有压力。我还真的去看了一下那个如何跟那个清洁跟那个化妆的那个过程，知道吗？ 就是送行者的那个行业。 对对对对。我去做了一些见习，那这个见习的过程其实我压力很大。我觉得我其实应该还没有能力做这个题目，或者说用这种方法讲，那就一直卡在那里，就一直很僵。就是那时候是一个，也是一个辅导金嘛，辅导金已经拿到，然后开始要做。那有个长辈啊，有个我很尊敬的长辈，那时候跟我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不知生何知死，太年轻了，好像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帮我解脱，也如释重负。我觉得前头想做的那些事情，我其实应该真的还不是时候，做不来。那我之前写的有点太过于轻，怎么说呢？就是不够当真，写得太儿戏了，好像。那我就决定就整个重来，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要拿掉所有的故事，从头开始写。那这个因为是有辅导金的关系嘛，所以我重写其实是有争议的。就本来那个录取的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当然就是经过了一些过程，一直去跟那个评审解释这样。那他们同意了，但是不能换片名，所以片名有一点特别，叫《命带追逐》。它原来是来自第一个故事的之中的一句对白。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关键字，我觉得就是俏皮跟轻盈的那个东西，可能在那个阶段一开始，你可能之前拍一些短片啊，我自己创作的片子， 对， 然后等于是你的第一部长片，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你，我可以想象萧小泉是才华洋溢，然后看事情总是如此的聪明机智。然后但是如果另外一面，就是你说你对于生命的那个重复是不耐烦的，我觉得也可能是那个时候的你渴望脱离某些束缚的一个冲破点嘛。 我相信是。重点是我那个时候应该是找不到自己，应该是找不到方向或找不到答案，就是有关于这件事情怎么看待，我其实可能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 然后对我来说极有力量的一个答案，应该是找不到，所以才会在那里头只能用这种我刚刚说自嘲或者是这种不合作这种态度哦。那是应该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的一种策略吧。 嗯嗯嗯。很棒耶，觉得每次听你说这些都觉得哦，原来有些人是这样面对事情事件跟问题，而不只是哀嚎而已，就是原来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去解决。我现在听到是《蜜袋追逐》这部最近还在院线上映的电影，18年前的电影， 对， 当中一个主题 修复， 这个主题叫东京，也就是俊杰演的那个男主角 主人翁，对，主人翁的这个主题曲。 这是《蜜袋追逐》的电影配乐， 对， 然后是18年前上映，现在又在重新放映， 对， 然后最妙的就是呢，配乐竟然又重新不是第一次发行， 第一次发行，没错，没错， 真的耶。然后18年前就是你跟侯志坚，然后跟林哲强，你们三个一起合作，然后那个时候的你们等于是才刚刚要开始。漫长的创作跟拍片的生涯，那个时候的你们是什么样子啊？ 那个时候哦，我对我的几个搭档有，因为我好多好多这个主创其实都是非常长期的合作，包括你，我们的认识跟合作其实都非常的漫长。那我对于这些常合作的这几个老朋友，我从旁边旁观他们都拥有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包括你哦，就是我觉得好像往前看的那种企图心，或者是那种动力，好像都高过回头看的这种。都拥有这种性格。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都一直要回头看，因为回头看很关键，回头看常会帮我们认识自己或者知道来时路，这有助于看未来是什么。可是如果回头看占了很多很多的比重，或者是占了太大的力气，常常会太过犹豫，太过感性，太过缺了那个草莽的东西。我觉得常搭配的这些人都拥有那种草莽的性格，那种草莽的性格就是往前走，然后有些难题，有些迷糊，有些不清楚，但好像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太久，就是往前走，这让我觉得很过瘾。 所以这部电影即使是18年后再重映，仍然带有某种未来性。 我最希望的就是观众不觉得它是一部老片，或者觉得它很老气。我最希望的，因为这一件事情会让我，或者是我相信工作人员也会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不是那么的狭隘。因为如果你在做的作品其实很狭隘，经常经不起时空的考验，那正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期中考，就是一个作品如果20年后被看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很多人提到说他很活泼，他不老气，这件事情我听得最窝心吧。 对啊，真的很值得再去电影院看呢。就是之前的电影，但是既然放在现在的时空，当然你可以看到以前的，比如说台北捷运站是什么样子，也许有些旧时代的遗迹，但是里面的想法跟剧情，很多人看过都会觉得简直是就像是现在此时此刻才被创造的一样。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沙雅全导演，他带来他的电影作品，我觉得今天很棒，有这个机会从他第一部电影到第三部电影，我们都可以来听听他们的音乐，然后看看一个导演在这18年之间的改变跟他所观察的事物有些什么共同特质，会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此虚伪。你摧毁他经历的世界，或探索他已展开的边界，竟真苏醒之后，故事有了改变。 这首歌叫做《他的改变》，然后是2009、2010年的时候发行的，然后同时也是电影《三十六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这也是我跟萧泉导演的第一部合作的电影。然后今天导演来到现场，哎， 这音乐一放，那个时空就整个就坠入那个地方。 对啊， 有个时空隧道。 真的我知道《三十六故事》真的是好多人很喜欢的，应该是说越来越多人看到了一部电影。然后这个是八年前的作品了， 对，八年前，好快。 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命带追逐，现在就是在你算是十年后， 18年， 对，18年上映，然后现在要到我们第二部电影，就是第36个故事， 对， 很巧，就是说，命带追逐修复了，然后跟范宝德即将在8月17号上映，这两个片好像是某一种病例的存在，描绘了你的两个支点，然后但是第36个故事，我跟那个其他同事的时候，哎，是被刻意忽略了吗？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电影。 对， 我要说它的影响力，就是说，很多人听我的音乐或我写的作品呢，其实都是从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开始的。在那之前，虽然我有做过唱片，然后其实我也得过金曲奖，但是好像并没有这么多人知道。但是在第36故事之后呢？几乎很多年轻一代的人都说他们听我的歌就是从36开始的。然后我跟你说，我去不同的地方演出或者是宣传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很多人大家就开始开了咖啡店了。 哇， 然后就说一个要跟导演说一下，他是我们澳门的咖啡教父。导演就说为什么不是电影的教父 对， 然后就会觉得很多年轻人谈到这部电影的时候眼睛是闪闪发亮的。因为他描述的是一个在一个台北的一个咖啡馆里面两姐妹的故事。 对， 里面很多概念，就像你说比如说它是一个以物易物的，好像从以物易物的行为开始的，然后最后他们把这个咖啡店交换出去，然后换来了一张环游世界的机票。姐姐就是由桂纶镁饰演的就离开了。 对， 这个故事这么，我觉得是很充满，很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很有启发性，跟带这种浪漫的成分。 没错， 但是也许大家真的很难想象，事实上是命带追逐跟范宝的是同一导演。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哦，但其实在骨子里头它都是我的一部分。没有故意不提36，只是因为那个什么，那个命带追逐，因为当年的发行太短暂，它只有一个两个礼拜的一个放映，然后看过人太少。那对我来说，那部电影一直有我有一天要让它重新再被看到的这种愿望。那现在是在努力在实践这个愿望的这个时候了。当然是因为跟范宝德正要露出有关，我觉得我可以有另外一件作品来让他来解释命带追逐是什么。类似这样。那36因为大家比较熟悉，所以没有，本来就没有计划这个时候要让他再重新登场之类的。 了解，他也是当年台北电影节最佳观众票选奖，就是 对 一般人看了就是爱， 对，就是这个字。 对，我当时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开心，因为那部电影整个制作的时候，我都非常希望它可以跟观众可以可以靠近，可以对话，然后可以让观众喜欢。然后对我来说，当我的目标是这个的时候，观众票选是我对我很大很大的一个肯定跟鼓励。 据我所知，这个第36故事的起源是因为台北市观光局他们有案子，就是希望可以等于是算是让台北的怎么讲呢，就是让台北有一些观光的一些景点或者一些话题， 对， 然后就让影视工作者来参与这个投案的工作。然后所以当时你写脚本写得很快吗？还是这个脚本你是为了这个当时的这个目标吗？ 对， 而且很成功，因为后来真的那个朵儿咖啡馆就带动了一整条街，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对啊，因为这个电影 而喜欢这个地方。 当时稍早就是那个海角七号嘛，海角七号的成功，然后他让恒春屏东那边有很大的这个观光的带动，那有一些县市都有这种念头，就是说也许可以透过电影来让自己的城市被看到，台北市也有这个想法，所以台北市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可能有想要甄选一部电影，那可以帮助台北市的观光跟行销被看见了。那我们就去争取这个案子，那第36个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个剧本的确写得蛮快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有些前提的设定比较明确的时候，后头的执行都会相对的有效率。像36这样比较有一些前提，比方说我们要谈到城市，我们要谈到人的来来去去，我里面用了一些象征，也用了一些比喻，但它的核心就是跟旅行有关。那这样的前提在先，整个的发想跟书写就会比较集中，它的确会比较快一点。像范宝德弄了很久，弄了5年，我如果没记错，36的剧本可能差不多2个礼拜左右，是比较会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向。 所以你还真会写耶。就是这些想法，其实就像你说，也许在一些盒子里面，然后有一个清晰的命题的时候，你就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而且创造迷人的故事。所以不只是观光的这个观光局的这个案子而已。我刚刚就问到你说，那这个故事里面有你的想，有你自己想传递的东西吗？ 有。像那个价值跟价格，这个在我脑里一直都是很常会冒出来的一种看法，在街上走啦，跟别人互动啦，然后听到看到，常常都会有价值跟价格这两个天平的兑换跟置换，那有时候是不能兑换的。我觉得他们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坐标，但常常又若即若离，有时候又被混为一谈。关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很想谈这个事，那觉得以物易物非常适合谈这件事。就是我如果要不要用一个统一的货币，那我要用一件事情跟你交换一件事情，或一个服务交换一个服务，一个物品交换一个物品，非常容易可以丈量出心理价值这件事。就你为什么要同意，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为什么觉得可以，我觉得吃亏，或者是我觉得占了便宜，这里头其实呈现出来就是人的心理价值嘛。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交换是很有趣，可以谈这个价值与价格的。那刚刚提到说有一个城市观光的这种需求的电影要发生，对我来说它跟我本来想做的这件事情好像可以合并。 好像可以找得到交集。我觉得找得到交集这两件事就会融合在一起，我就有机会把我想讲的事情也放进去这个任务里头。 嗯嗯嗯，对啊，听导演这样讲话好像很理性，很理性的一个分析，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个很浪漫的， 我很理性， 因为你可以轻易就写出这么轻易写出这么浪漫故事，其实是很理性的。 我不知道，大家都以为那是女生。那个时候我会收到信都是写萧雅全小姐收还是什么的以为导演是一个女导演好像。 对啊，既然可以把女孩的心情写得这么的微妙，而且就让人家真的是觉得里面的角色就真实存在，而他的确也是就像我们说那个咖啡店，你们就是真的盖了一个咖啡店， 对， 然后拍完继续营业，然后让很多人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起头哦，当时起头把咖啡馆留下来，并不是一个觉得会怎么讲，会是容易的，或者是会顺利的事。 嗯， 我们其实原来的源头是因为我们答应，而且我们觉得跟台北市观光局说，我们会承诺让这个什么拍片的现场留下来，他是希望可以被很多的那种案图所记，来找这个咖啡馆，就是观光的这个理由吧，它可以带动这个城市的观光。那即使我们当时是这么说，这么的承诺，但是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其实不知道它可不可以， 而且没有开过店， 没错，那也不是我们的专长。那本意其实是为了这个理由而留，就是为了观光，为了要对那个工作做负责吧。 嗯， 说城市观光这个任务做负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了哦。但没有想到后来就是蛮受欢迎的这个咖啡馆。 嗯， 那这个让我们如释重负，就确实营运上面他自己有自己的动能，这个就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而且不只是台湾，据我所知常常可以看到日本或者是韩国啊、香港啊、大陆，真的很多人都 很多 因为电影而来，就像对啊， 到今天都还是，因为我们公司正好在咖啡馆的隔壁。 嗯， 所以到今天依然是，因为咖啡馆已经停了两年了，可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那个 旅游书可能还是有写，所以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很多人拿着这个地图，找到附近来，然后敲我们的门进来打听说咖啡馆哪里去了，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到今天都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观光客会来。 而且我知道你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就是你最近竟然有人要在波兰帮你办你的作品展。就是为什么会，我就说你怎么会认识到波兰的策展人，原因也是 对，他刚好这个人刚好看过三部电影都看了，所以他有这个念头，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回顾展吧。我听到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死了吗？回顾展，我觉得很荣幸吧。 他也是在多尔咖啡馆认识你的，还是他来过多尔咖啡馆？ 对，他阅读我作品的次序应该是36，先看36，可能是当年他有到台湾来，然后看了36，然后他们有跟我们联络，然后当时我们跟他提到我有。之前其实有过另外一部不太有人看得到的一部电影叫《命带追逐》，所以当时给了他一张 DVD。自己烧的，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发行，所以是自己烧的这种 DVD。那今年年初我到了这个鹿特丹的时候，某一场放映之前，对，某一场放映之前，他在门口等我。他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又见面了这样。那他想要看我的第三部片子，因为他等于前两部他都看过了，然后他看了第三部之后，他提出这个邀请，就是说是不是三部片都可以去放映。那我觉得很意外啊。 所以说啊，朵儿咖啡馆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对， 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故事，然后发生结束，即使咖啡馆已经结束营业了， 好像都还在继续。我来听36个故事这首主题曲。这是电影第36个故事的主题曲，然后对啊， 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跟你讲过吗？我戴着耳机听它，我绕着民生社区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不知道走了几个小时，这样就一直重复听这首歌。刚拿到的那一天，后来那个叫什么？你那个《生无情》，就是那个范宝的那一首更久。在嘉义，我是戴着耳机，然后睡觉，然后第二天整大概连续听二十个小时至少。 好感动哦。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内在的默契跟理解，就是可能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这有点神秘主义了，对啊，就是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音符出现，然后就这么适合那个场景。我觉得应该是说导演理解那个音乐，所以在电影里面使用的时候，就为他找到了最适合的节奏跟画面，所以这样感动。好，放这首其实是选自侯导电影《聂隐娘》当中的片尾曲，我觉得很棒。侯导跟林巧是合作很久，然后不过这个曲子是一个非洲的一个算是作曲者的作品 选曲。 从命带追逐到第三十六故事中间，然后再一直到现在的下面一部电影即将上映，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萧亚全。等一下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就要来聊聊范宝德这部电影跟你的不同阶段的心情的改变哦。马上回来。 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说今天有点怪怪的，就是那个当时 手机忘记带， 对，我出门发现手机忘记带，然后我应该要带了36个 CD， 36个故事的 CD 也没有带，然后我今天中午打翻我的自己的午餐，然后想用手机叫个外送礼，发现没有手机。然后导演说他的车子竟然被拖掉， 赶着要来停在红线暂停一下就被拖 了。怎么回事？哦，好像可能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就皮要绷紧一点，不要太 松散，不能太松散。 我觉得导演其实一直是那种落差很大的人呢，有时候觉得你是过动有点离谱的人，可是有些时候你好像又很深沉的样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一种平衡的机制，对不对？可能是一种生理上， 啊， 我不是主动这样子的啦，我猜就是生理上一种平衡的机制。 哦， 就你如果非常紧绷，就会有另外一种很放松的东西来平衡，还是什么的。可能 有时候就是很可笑到不行，然后有时候又很严肃，但其实可笑的时候比较多。 那是一个对一个平衡的机制，身体自动会做出来的一种机制。 嗯，对，嗯，就是像我就觉得说，你在比如说我们刚说的那两部电影，就是《命带追逐》跟《36故事》，跟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部电影就是范宝德即将要上映的这部片，它中间的那个落差就很强烈了。一，我是想问你在创作的时候你自己的状态跟你观察的事情，二就是我觉得其中有几个关键点，就是你自己有写过，就是36故事是讲离开的故事，就是他们虽然有了一家咖啡馆，可是他决定要出去自己找寻自己的故事，所以他把这个咖啡馆交换出去了， 对， 他就去环游世界去了， 对， 然后但是好像是一个出走的故事，可是范宝德却是一个留下，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看之后会去看的话，就知道是有一个本来可能有机会要离开一切去远方的人，他却选择留在那个小镇一辈子。你要讲一下这个过程中，就是我记得你有提到说你在写剧本的时候面临心情转折，对不对？ 第一，我觉得，有关于人想要离开，人想要去追求，人想要飞出去这种欲望哦，跟相反的，就是人想要留下来，人想要落地，想要生根，这样的欲望，我觉得是并存的。这我很确信，应该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两个。这两个不知道是天使魔鬼还是，总之这两个成分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它可能会随着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天平，会有不同的倾斜，那也许会有不同的比重，不过它大概是会都其实是两种很我们都拥有而且都熟悉的两种欲望吧。那我觉得36的时候，我们显然在说第一种，就是鼓励人要飞出去，人要去追求，然后人要勇于离开，的那种欲望跟那种精神。那我觉得应该跟年龄种种都有关。我觉得，反过来，他另外那一面，是我现在还蛮想谈的，那范宝德就谈了这个主题了，就是留下来这件事。他跟前面那个飞出去然后去冒险那件事情是互补的。 但是跟你的比如说阶段，就是你从36故事然后到范宝德，就中间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从很女孩的故事，轻盈的故事，跟范宝德是一个 老男人哦， 对，男性 就老了，就从年轻女孩变成老男人了。我觉得是一边是玩笑，一边是事实，就是年龄跟生命在往前走，它真的会不同。 我的父亲在这段时间中走掉， 嗯， 离开了哦。那我的小孩不是这段时间出生，但在这段时间其实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长，嗯，这些都是很真实在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所感受到的这种事情的变化， 嗯， 这些不同了。那么我觉得我解释不出来，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客观的去分析说是哪些这个原因，哪些条列出来，我可能很困难，但是我相信这些变化让我想谈的话题变了，或者是说注意的事情改变了。 嗯嗯，因为范本德是讲 father to son， 就是他的英文名字， 对， 讲一对父子的关系。 对， 其实有看过报道，就是如果也许记者有问到你，就是自己的父子的关系，或因为有些人看了这个片，就会觉得这真的是好台湾的男性的故事，好像台湾男性的父子之间有时候沟通其实是比较艰难，应该说上一代的。我相信你跟你小孩好像就绝对不是如此，对， 努力不要是，但是我觉得都还会有上一代的的一些重复或者一些类似的那种样子。我一开始想要谈哦，我曾经犹豫过两个很不一样的主题，一个是说谈我的父子，这个话题，另外一个想要谈台湾的战后的一些处境。那后来我其实好像也提过，后来把他们合并了， 嗯， 就找了一个叫寻找父亲的这条故事线，利用这个故事线把两种我想要谈的父子的关系还有台湾战后的处境给合并在一起。那台湾的每个国家都有战后哦，那战后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每个地方其实略有不同，台湾有台湾专属的特殊性， 嗯， 那这之中包括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们被什么所影响，你刚刚提到说台湾男性的特质，我相信其实跟这一切都有关系， 嗯， 跟你历史怎么走过来，遇到过哪些考验，遇到过哪些的冲突，让人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们其实都在回应这个历史。那比如说我觉得我的父亲有一种现象，有一些特质我并不是很喜欢，在我小时候，但可是后来我其实会发现他的那些特质跟这个社很多的邻居左邻右舍或者是跟他同时代的人其实非常雷同，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又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来自时代的不管是教育或教训，使他们有很多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价值观是那样，所以反过来我们其实也相同。你刚刚提到说我跟自己的小孩，我相信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另外一种的模式里头，跟你的同时期的人有很多很雷同的事情，那还是你整个时代的缩影。我觉得总是会很期待自己可以我会叮咛自己要保持有点鸟瞰的那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之中哪些事情是应该改变或足以改变或者可以试试看去改变的。我就是很怕自己不自觉的一直在一种重复之中，好像很想保持一些清醒。 我觉得你讲的好，很完整的，暗示性很强。 是 对啊，就是看起来讲的是父子的故事，但事实上，它投射层面是一整个世代的影响。 没错，我觉得哦，这个是一个爬梳的一个过程，一个社会一个自我爬梳的过程，也像是一种自我回填的过程。我觉得我们的 我很爱举例那个叫做小孩子成长的状态，他常常是先长高，体重不增加，随后呢身高不增加，然后开始体重增加，很像在回填那个密度，随后就又开始长高，体重不增加，然后又停下来开始变胖，体重再增加，他好像需要一种回填的一种过程，让他的整个身体是结实的。那我觉得台湾也是如此，我们在一连串的往前冲之后，就一定会面临这种要停下来把自己的很多回填回来的这种过程，很像是把体重再补回来的这种过程， 就是找找看还有哪些不见了，或者是遗忘了， 对，哪些不见了，哪些遗忘了，哪些应该从来没有想过，现在应该认真想，或者是包括自我认识吧，就是我为何如此，我为何像现在这样，这种回头，这种凝视哈，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时代的必然， 所以已经不再是台湾，可能已经不再是小清新了，早就已经离开了那个阶段了。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小清新的真正的所指，或者是我在不在那个铺里头，但我没有用这个身份跟自己相处过，对我来说，我关注的或者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呢，很漫长，而且很繁琐。我其实没有力气，或者说有跟某个特定的身份相处的这种时间。我其实就是尽可能的往前再做新的这样。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常常被人家说小清新，没有说特别去大陆的时候，就觉得等一下这个词怎么会跟我画上关系？就是说，可能他们看到的，从外看到我们的是，他们觉得轻盈，或者是甜蜜，或者是，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那并不是如此解读，或并不是如此的，肌理并不是长成这样子的。 这个话题很有趣，我觉得我们有一应该可以看一个题目是来谈这个。我非常好奇什么叫文青或什么叫小清新。那我常会想要跟用这个字的人 讨论一下， 请他回头定义一下这个字。 要，我也要参加。 然后我发现 停止 这个，其实你找他，你好像很困难找到。很统一的见解。 对， 更有趣的是，好像常常被画在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彼此不喜欢对方，所以他们好像不自认为自己是同一个圈子的人。所以是什么是文青或者是小清新？好，这个我非常好奇。那但是这个勾勒出来的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很典型的，比如说在行销上面，在很多的。对这个紫色，或者是越勾勒越明白越清楚，它的意义可能会越高，否则它的意义就越低，它的笼统性就越高。 对啊，就是发明了一些名词，或是运用这些名词，或滥用这些名词，那个也许有些人可以从这些名词里面得到好处，但是请大家想想，也许有人根本不想从其中得到好处，或者是占上边。那个突然说出真心话，对对对。好，我们就来听选自范宝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到陌生地》。 是两首是选自范宝的电影原声带《盗墓圣地》及《正阳》。我们刚才也不小心跨过界限谈到了一个话题，不过我觉得这个题目还蛮有趣的，就是关于现在流行的一些词汇。就像我说，在做唱片宣传的时候，别人觉得套上一个文青就是安全的，就是这种也许他不知道如何归类，或者他觉得有一点好像什么的，他就说就是文青。那我们知道文青这个词其实也开始变成一种贬义了，已经变成某一种意义了，所以也许可以值得再对另开一题来讨论。 对，因为文艺现象的核心哦，我自己觉得文艺现象的核心呢是破坏，其实它其实是一个破坏的过程。你太多的创作的核心其实源头是这件事，它当然有建设，有创，怎么说呢，有去把它建构起来的这个程序，可是它稍早其实都经常有一个很 对，要先破坏才行， 有破坏的这个过程。那个破坏本身其实并不太，并没有多友善，也没有多，也不是非常的友好的，或者是安全的，或者是舒适的，其实，那我就是好奇，就是说通称的文青或有没有含括这个成分？有的话，我觉得就精准，含括这个破坏与这个不舒服感的，那就 OK。 对啊，你说没错，大众文化其实它不是要破坏，它绝对是要加强，就是加强某种共识，或者是加强某种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它才能获得最大公约数，它才获得最多的共鸣。但是真的要开始破坏事情，通常应该都不太能被归类于大众文化当中。 哎，对对对， 比较先锋前卫一点，对，但前卫跟文青，好像也不是这么解释的。想哪一天再来找谁来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导演萧亚全，从《命带追逐36故事》到2018年8月17号即将上演的范宝的，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好好聊一下，就是。我本来设定一些题目，但不一定要到聊到，我们可以任意的再往下发展吧。然后现在听到的音乐就是这部电影当中《身无情》的小号版。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30。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导演萧亚全，也是声音纺织机好友。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一个岔外的话题，但是我好想继续延伸，但是不行，我们还是先回来好了。就是对于范宝的这部电影，我要说的是。 他讲的是父子的故事，但是就像刚刚导演所提，我觉得算暗示的，但对我来说是明示。他所投射的那个影子是整代人的故事，甚至是不同时两代或三代人的故事。那这个投影呢，它的面积远大于这个角色的本身，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有看过在台北电影节的上映之后，就会说很想要再看第二遍，就会觉得里面一些细节可以想还想再往下探索。当然我知道有些聪明人看第一遍就全部都就完全都解题了解谜了，或你其实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导演埋了很多的东西在这部电影里面，是很精彩很棒的，然后也是今年的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最佳音乐跟最佳美术。然后讲到美术的话，我知道是你从那个36故事弄了一座咖啡馆，然后前面的命代之主是一个当铺，然后现在范宝泽你是重建了一个五金行，创造了一个五金行的场景，你要讲一下这个细节吗？ 好啊，五金行我们在嘉义嘛，我们拍的地点在嘉义，我刚好这两天的那个 FB 我有写了一个跟这个五金行有关的的一个故事，就它来龙去脉。一开始呢，我们其实有找到一间，它是一个二手店，那个二手店的空间非常的有趣，光线很美，光线是我一直很大的一个印象，对那个空间，但是它就是一直它就缺了一个天井。我就一直很希望有天井那个房子。那为什么我希望有天井，是因为我之前自己在天井发生过的一段经验，我把它写进了那个故事里头。那天井它有一种共鸣的这种现象，我很想要有一个天井，是因为我很想要讲那样的一个情绪。那结果我们就是我刚刚说的那间房子的这个屋主，本来考虑的那个房子的屋主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附近有一间房子有天井是个空屋，我们就去接触看看，就找到屋主，然后我们就后来就租下那个房子。那的确是一个有天井的房子，那它是空屋，空屋当然就是有好有坏了好就是说我们整个要去陈设种种就比较自由，但坏就是我们要陈设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电影中看到的整栋五金行，一楼、二楼、三楼，它是无中生有出来的，这很壮观。一楼需要的所有的五金用品，超过上万件。那么大量的五金瞬间要取得，其实并不容易。我们有赞助厂商，我很感谢他们。另外呢，我们的美术组去嘉义市到处去商街，这都很有趣。现在看很有趣了，他们当时应该苦不堪言。 我也进去看，那真的就是一个很厉害五金行 很厉害， 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摆得满满的， 对， 什么都有， 对，然后质感做得非常好， 很漂亮， 很漂亮，那个中庭，那个天井，我们因为那个天井而租了这房子，可是那天井的质材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它是瓷砖，那我想象中它得是水泥，所以我们又整个把它改成水泥。这些工程其实都很壮观， 哇！ 还有顶楼，本来有个顶楼加盖的计划，但是因为那边违建嘛，不可以搭，所以我们在屋内盖屋，在这栋楼的三楼里头再盖了一个 铁皮、 假装它是顶楼加盖，这些细节非常的精彩，其实，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看到你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就是其实并不是你眼见的，而是幕后的工作人员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建立出来的。 对， 你们在嘉义那条街上待了多久啊？ 每个部组不一样，我自己是7个礼拜，待最久的是美术组。美术组如果从头到尾，我不记得了，4个月吗？将近4个月， 哇， 很久。 所以当初你就是想在这条街上建一个五金行，然后再建一个旅馆，建一个 旅馆是实景 哦， 旅馆是实景，我只有稍微的改一点点，主要是实景。五金行是比较工程比较大，因为就因为那个天井，其实否则我通常我也会顺着场景现实的样子，我不会那么的霸道，就是说所有的景都要像我写的，因为其实我写的东西可以跟动，我脑里的某些图像其实可以修正，就是往现实真实的场景去倾斜嘛，那只是因为卡着那个天井是我比较固执一点点的一个例子，所以把五金行搞复杂了。其他场景都在嘉义市里头，其实都有非常美丽跟好看的基础了，我们就是微调一下而已。 所以你们就是工作人到那边最长四个月的，大家就进驻在嘉义的这条街上，然后大家就分住在几个旅馆里面，然后时间到就开始拍，然后就在当地。 对， 然后因为我有跟你们去看过，一跟过几天，就觉得好棒的地方哦， 好棒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工作的时间其实都还是超时，就是整个拍摄从每天在拍的时间其实都还是蛮久的。那可是比较不累，原因是因为以前你每次拍摄前后其实都有交通的时间，那会让事情变得很疲劳。那现在在那个经验中，就是拍的时间其实还是很长，可是一拍完马上就休息。你灯光都可以留在现场嘛，大家马上就下班，马上就回到旅馆，马上上街去吃东西，休息时间也够。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不同的嘉义小吃， 对，私房景点。 对，我在那边发现， 千万不要问哪一间鸡肉饭 最 好吃，只要一问这个会吵架。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鸡肉饭， 没错，而且不只是我们剧组的问题，我发现你问嘉义人也会吵架。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小店吃了小吃，随后就问了人家一对夫妻说哪间这个鸡肉饭好吃，当场就吵起来，我们赶快赔不是离开，夫妻意见不合。 对啊，真的，因为我就是被你们带去吃一些冰啊，吃一些什么拉面啊，然后我自己是晚上去吃到，我只是随便一家就吃到我觉得全世界最好吃的盐酥鸡，这就是我心目中。然后果然我跟阿搞就是自片就讨论，他说不，对面那家才好吃。 对，一说就吵架。 这就是台湾，就是这么可爱的地方。然后，就是生活在那里，在那里工作。 对， 然后好像你们要离开的时候，也大家都依依不舍，是吗？ 嘉义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我非常感谢，因为这些人情味其实我们非常的受到帮助。否则在拍片的过程之中其实会增加非常多的工作天数跟时间。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些帮助的话，那街上的店家啦，然后行人啦，你一拍摄，你其实我们都在影响着别人嘛，干扰到别人。我觉得是他们的体谅啦，那这是一种人情味。后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很多人是会依依不舍，会叫我们要回来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事情其实很感人。我们准备要去在有一场放映，在12号会在嘉义放一场。 哦，是吗？哦， 对， 8月12号。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 下礼拜天。 这个是跟帮助过我们的人的一个致谢。 就专门为乡亲们办一场放映会。 对， 范宝德，我觉得我这样很棒，就是在那边工作，然后受人的照顾，然后也去回去感谢他们放作品给他们看。 是， 我觉得这好像是每次邵全拍片都跟他一起工作人都会有这种幸福的感觉。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那一次你们在拍离家的那一场戏的时候，他们在走位的时候，你就跟我说，光胜你现在就到旁边来，等一下摄影机会这样运动。所以我看到黄建伟跟那个 庄凯勋 他们两个 并肩齐走，然后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在练习，所以他们即使我在他们旁边后面绕来绕去，他们都当时好像没看到我一样。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像个隐形人进入一个故事场景里面，然后可以左看右看，然后3D 4D 的去看这个，就觉得好梦幻。因为那天是凌晨深夜，就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梦吗？还是这是我不知道工作人员的特权吗？ 嗯， 觉得好幸福。 嗯， 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是由子豪跟小白两个一起即兴演奏的这首曲子，叫做《噩梦》，也是选自范宝的电影《原声乐》。就觉得叫噩梦，我一直很自豪，就是 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真的用了很多的心，嗯，包括这些音乐的编排，还有音效，你会在里面听到一些演员的口白。像这首曲子里面会听到有一个列车的鸣笛声，前面如果细听一点的话，会听到那个海潮的涨起的那种声音。这个就是在影射电影里面的某一部幕场景，但是电影里面并没有用这个音乐，但是我觉得反正都做了嘛， 嗯，很用心。 对啊，然后很合理，就是那些音效跟这个音乐，虽然是他们即兴出来，但是这个蒙太奇觉得好兴奋，所以这张专辑也值得大家收藏哦。我要开始那个自卖自夸。嗯，不过我觉得范宝的这个电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讲的这个故事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亲身的有一些类似的经历。那但是有些东西是独特的，属于台湾的语汇的东西。 嗯，我觉得每个创作都这样，就是它有两个面向。比如说，在我心里有两个很矛盾的面向，然后他们会彼此的拉扯啊，哦， 嗯， 有一部分呢，我希望我所拍的东西呢，不是只有，我的同胞看得懂这个故事，最好，大家都看得懂，它不是只有很特别经验的人才能够理解的故事。为什么那样？因为我觉得，一旦你立志这样做，你就会去寻找更大的人之常情，而那个人之常情是很可贵的，会有交集的，这是我很想努力的一个方向。但除此之外呢，我还是要说，回到我们自己的，这有可能是一部电影表面的长相的问题而已哦。这个东西呢，有它的。我比如说我们常会问，就是说我们台湾到底需不需要自己拍电影啊。如果很多好莱坞片，很多进口片其实非常的好看，我们还需不需要自制呢？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有压力哦，对于做电影的人来说。同样，如果你是做饼干，你有没有一定要自制？如果进口的饼干很好吃，价格跟你一样，你有没有一定要自制？那我们可能会稍微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电影仅止于娱乐，还是说它有文化财的这个面向？如果它有后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自制，至少要维持住有一些自制。他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人会帮你拍，你妈妈你爸爸他们的搭什么公车，他们小时候住的地方是有什么样的风景，人跟人怎么说话，那是你很特殊很专有的自己的一种文化财产。我觉得看这个谁，看英雄救地球这样的故事很好，很棒，我也很喜欢。只是他像我刚刚说的，不会有人帮我们记载属于我们的我们的 历史跟经验。 对， 独一无二。 没错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义务去把它给保留下来，或者是记录下来。那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嘛，齁，这个要有人来说。它不是互斥的，它跟那个叫做好看的商业电影，娱乐性很高的电影完全没有互斥。它是一种多元的，它是一种多面向的。我觉得我同时作为一个作者，或者是同时作为一个观众，我作为观众的时候，我的阅读需求也非常的广泛。我不是永远需要这个，也不是永远需要那个，但我觉得广泛是很好的，广泛会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跟能够对谈的层次会比较好一些。 我们常常在讲说，到底那个全球化是好还是不好？以前说哦，世界地球村，但是你真的发现，你不论到哪里去，看到都是一样的纪念品，或是一样的风景， 或是大家看到一样的店的招牌，这样的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有部分也许大家就可以享受于全球就是一致的某一种价格跟价值的标准，但是当你年纪增长，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这样，我也觉得留下自己这一脉的故事，或是属于我们自己亲眼所见过的一些事，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以前曾经有人这样留给你过，你可以看见了，所以你知道说，哦，原来他们以前是这样回应这个世界的。 对对， 这样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往下走。 对， 那如果一切都是一样的，或是没有这种独特的记忆的话，就像说那个层次跟那个对话的可能性就平板化了。 还有你真的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我说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或者是整个世代遇到某种特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找不到答案。 嗯， 因为你阅读的东西或仅存的观点其实非常的统一的时候，他只要没有 cover 到这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被你就找不到方案了。这是多元的必要，多元你会让人类的这个各种的智慧可以保留下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各种的困难可能会找得到对应的方案。 所以如果有这样机会的话，就是透过各种方式，我不知道，也许听众你透过你的方式，然后导演你就是透过了这部电，就是透过电影了，你在说这个事情。 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要把我在做的电影一定是台湾的电影嘛，哈，我要尽量的做得好，然后不要让观众失望。我这种关系是互相信任、互相建立出来的。假如我做的很不用心，或者是我做的非常的敷衍，我就非常困难。希望观众支持。我们应该是尽量的做得好，然后让观众有信任感啊。我暂时能做的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很珍贵的是在台湾的创作的自由，所以你有办法，你有权利去说所有你想说的故事。然后这是萧小泉他自己在集结他的生命经验跟观察之后，你说这是一个写给台湾的一封信，然后写给父与子的一封信，这个太珍贵了，这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有机会读到这样的故事的。范宝德8月17号要在院线上映。 对 对，希望大家真的要去看这么好听的音乐到电影院去声音真的很不一样，我自己的感觉 的确是这样， 是百看不厌。配合这个影片，非常谢谢导演今天来到节目，大家也可以关注导演的脸书讯息，因为我刚刚今天上去看，觉得真的太精彩了，好会写。对啊，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有机会走进电影院来看这部片。好啦，那我们就下回见咯，谢谢导演，谢谢咯， 谢谢， 拜拜， 拜拜。